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八大杂院。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。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的故事。老北京的饭馆里啊，最不缺的就是人情味儿。有高档的奢华到了极致，那追求的叫皇家气派；有的便宜简单的呢，那叫实惠便利。都说民以食为天，咱这一日三餐呢，谁也离不了。而我们今天讲述的这老饭馆里发生的故事，就可以让我们重新感受那个时代北京城的那种生活气息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继续昨天的话题，说说上饭馆的故事。老北京的饭馆讲究，特别透着人情味，并且越是老字号越是有故事。老北京啊，有个东兴楼，它的做法那更有意思了。要说它的店面，那叫开在了天子脚下，离紫禁城都没几步。一抬头啊，就能看见皇上他们家的大院门。这周围住着的人，那都是皇亲国戚、王公贵族。东兴楼呢，就把自己往高档次上装扮，餐具上用的都是银勺、银碗、象牙筷子，桌椅板凳呢，讲究用什么紫檀花梨。哎，在这个基础上，东兴楼的殿堂布置，那更有新意。东兴楼开办的年代，正是20世纪初，清朝即将灭亡的前期，很有些个西方的时髦的玩意儿涌进了北京城。当时呢，这个沙发呀，就是其中之一。就连反对变法的老佛爷，都觉得西方的这些个玩意儿，有点意思。那下边的贵族们，那当然也喜欢赶时髦。这东兴楼的沙发呀，就迎合了这些老顾客的心理，着实为自己的买卖增色不少。东兴楼虽然店名里有个楼字，可是店面呢却没有什么二层楼。据说这店主人呢，本来是要建起楼来，连木料石料都是照这个标准准备的。这时候呢，那些个有头有脸的人就来跟掌柜的谈了，说你也不瞅瞅周围住的都是谁啊，我们都没敢在自个儿家里盖个楼，你想干嘛呀？想把我们比下去，连带着呢再把皇上也比下去。哎呦，掌柜的一听吓坏了，赶紧让工匠啊盖成平房了事儿。东兴楼装修的好啊，用的器皿贵重，但是掌柜的心里头还是不踏实。为什么呢？那但凡这东西要丢一件，这买卖就白做了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，专门在店里啊安排了一个不用端茶倒水的茶坊。这茶坊得端茶倒水，哎，他不用。那么这个茶坊还有个名字，叫做料膏。他所处的位置很奇怪， 就是在饭店里这饭馆里视线最好的地方，就是为了看饭馆里的动静。他这视线啊，敢说无死角。那么他的特色，这个角色有点像今天的安保人员，负责整个饭馆的安全工作，既防小偷来偷客人，也防客人拿走饭馆里的贵重物品。西长安街外的同和居可真给建了一排小楼。当时北京城里有规定，东华门西华门三里左近的不许建楼，你平民老百姓能盖一小楼，你上楼就能看见紫禁城里的，那不成。同和居的后边刚好在规定的范围之外，哎，所以同和居盖了一排楼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等慈禧往返颐和园的时候，他那凤辇啊要经过阜成门大街，坐在这小楼上可以看见浩浩荡荡的队伍。每逢此时，同和居的二层雅间就早早的被人定了，为什么？要看皇家的仪仗。除了那些有钱人爱进的大饭馆，北京城里啊还有好多物美价廉的小饭馆、小饭铺，他们为老百姓提供方便，提供可心的服务，以自己经济实惠的饭菜赢得顾客的心。先跟您说一种老北京独有的小饭铺，叫二婚铺。二婚铺是不是就是路边小摊？不是，二婚铺啊是一种茶馆，那是面向低收入阶层的。哎，大家来了先喝茶，当然这茶也不是什么上等好茶，但是喝茶时候的礼仪人家伙计一点都没省。二婚铺吗？供应的就是家常便饭，而且呢还允许顾客自个儿带饭菜，哎，我们给您加工，挣点加工费。客人在这儿不用花太多钱就能吃得舒舒坦坦的。哎，这个跟现在饭馆不一样，我自个儿带酒水都不成，别说我带一个半成品的菜，您给我加工加工，给您点钱加工费，没有，不可能。哼，就在隆福寺一带啊，在过去那个白魁老号对面，还曾经有一家很受欢迎的二婚铺。这家店铺真正的名字没什么人叫，反正大家伙都管它叫啊，哎，灶温。怎么叫灶温？就是这店里有一排大灶，专门为客人准备的。来的客人啊，自己可以带来现成的饭菜，拿到灶上热着吃。当然，灶温也提供一些个哎家常菜，而他自己的拿手绝活呢是做面条。据说这种面呀、叫一窝丝儿，今天呢已经见不着了。既然叫一窝丝儿，那想必这个面条是又细又筋道了。常有人从对面的白魁馆子里买一碗羊肉汤，然后拿到灶温来就面吃，哎，多好！但是现在吃不着了啊。得了，说过了老北京的饭馆，咱们继续讲故事。昨天呢，我们这个传统单口相声中上饭馆这个故事啊，刚开了一个头，说的就是有些个饭馆看人下菜碟儿，对有钱人好好招待，可对没钱的那叫横挑鼻子竖挑眼，没一点好脸。这跟我们前面说的灶温这家啊，可是有着天壤之别呀。那如果没钱的人进了这样的饭馆，这种饭馆的伙计会如何对待顾客呢？还请您听我继续给您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个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对待有钱人呐，那饭馆跑堂的要多客气有多客气，要多周到有多周到。但是呢，要是没钱的主，您平时也别进饭馆。哎，您说家里说没赶上饭点，您外边买俩烧饼，哎，蹲门口一吃那都成，您也别进饭馆。为什么？花钱找生气呀。 当然说的咱一再说，这是我们传统单口相声啊，这是传统的相声，就是解放以前。现在当然不这样了，现在您这有的饭馆您有钱进去也照样找生气啊，那不一样。反正解放前说相声的就是苦命人啊，包括现在说相声也苦命人啊，谁有钱干这个呀？反正一年四季就穿一件大褂，晚上还得当被活盖。过去年三十晚上要是挣不着钱呢，还得拿它当五毛钱买二斤面过年。你进饭馆那也把你气了，你一进门啊，掌柜的先生也不站起来，直接有人就问你干嘛，找谁啊？找挑事老刘，你后门去。这份瞧不起人劲儿，你告诉他我不找人，我吃饭。哎呀，吃饭，嘿，哎，这没走错门啊，上饭馆吃饭来了，这不废话吗？不上饭馆吃饭，进医院能吃饭吗？哎，我们那个老先生、老前辈、老艺人往那一坐，半个钟头溜溜啊，愣没人理。为什么？他伙计也不是没看见，也不是生意忙，就是不爱搭理。为什么？首先来说吃不了几个钱儿，二一个保准的不给小费。我们这老艺人啊，叫了足有十几次跑堂他才过来，白眼一翻，上下看几眼，就是听说话那音儿啊，不是从嗓子眼里出来的，那简直的就是打鼻子眼里出来的啊！吃什么呀？你那个老前辈们、老艺人们也没来过这个饭馆，也不知道卖什么呀。想点，各位过去说相声的不识字啊，连字儿都不认识，怎么点啊？墙上倒是贴着好些个，看不明白呀。那么老艺人就问说：“这都卖什么呀？卖什么呀？”什么都卖啊，熊掌、燕窝、鱼翅、海参，就不卖窝头啊。老爷人一听，这不是讽刺我吗？这不是，有饺子没有？有饺子，来多少个？来五个吧。买饺子买五个，吃得了吗？也差不多。是是是，五个吧，吃多了撑着。这什么话？这都是半个钟头啊，饺子端上来了，也没拿醋啊，也没有蒜，也没有饺子汤。我们老艺人一瞧，您这得了劳您驾啊，饺子上来了，您给来点啊高醋，来点大蒜，您顺手啊再带碗饺子汤来。要的还真全乎，得嘞。他把醋跟大蒜拿过来，又端上了一海碗的饺子汤。喝喝喝喝，多喝点啊！五个饺子吃不饱，来碗饺子汤啊，来个水饱也行。我们那老艺人饿极了，也甭管说什么了，赶紧吃吧。嘁哧咔嚓，五个饺子一吃，一碗汤喝了，哎，又喝碟醋啊，又吃了几瓣蒜。那算账吧。哎呀，还算账，算什么劲儿啊？五个饺子一毛钱，大蒜高醋不要钱，饱了没有啊？没饱再盛点饺子汤去。我们老艺人也不跟他犟嘴啊，哎，也不还言啊，得了，这哎，在外边也不置气，得了，给您拿一毛钱，把一毛钱搁下往外走。嚯，回头一瞧，伙计往外送。哎呦，老艺人赶紧送他客气，您啊，别送了，我送送您，送送您，但是我告诉您一句话，出门晚东别晚西。哎，老艺人奇怪呀，我往西怎么了？往西怎么好？往西呛风，您喝那么些醋啊，您留神醋心，这简直就是骂上了，这得多气人呢。不过您别看有的这个饭馆势力，哎，势力也有倒霉的时候。什么时候啊？您比方遇见侦缉队，遇见东霸天，遇见坐地虎这种流氓到的饭馆吃饭，呵，他们倒了霉了。怎么倒霉？净挑毛病啊！掌柜的先生，你这再赔小心，那也得挨骂，也得挨打。哎，保不齐呀，就得吃俩嘴巴。像那种人进饭馆啊，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一般人进饭馆就是直接拿显寻嘛，哎，哪有坐的地方就过去了。他们不是。进门来先往门口一站，不动地方，一瞧啊，大夫黑墨镜，哎，要不然就是黑裤褂， 腰眼上鼓鼓囊囊，一看仿佛别着手枪似的。掌柜的一瞧，呦呵，先打一哆嗦，这是找麻烦的，赶紧就过来了，冲门口叉腰：“这位先生，您呢？要不然您后边请啊，后边清静。”这位一听这个话，就横着出来：“清静，没人我吃不下饭去，我就愿坐前面，你管着吗？”是。掌柜的赶紧就陪着笑脸：“您随便坐呀，您随便坐呀，您坐哪儿都行。”这位随便坐，啊，人还不少。他呢，找个有女座的桌子，往那一坐，先拿眼睛寻摸人家旁边那女座，跑堂的赶紧过来，哎，擦抹桌案，还特别的用劲儿，杯筷啊，让他看着，拿开水烫了烫。先生，您吃点什么呀？随便。饭馆里没有卖随便的，随便这道菜卖多少钱呀？上饭馆随便像话吗？不是，先生，您要不然您赏个画，我让他们给您预备预备。你是不是欺负我没来过你这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您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这有什么呀？啊？不知你这有什么？我怎么点啊？欺负我是不是啊？别，您千万别生气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告诉您啊，这赖我，刚才没给您报。我们这儿有溜肉丝啊，炒肉片，这个鲍银鱼啊，溜鲤鱼，有清蒸中段，有红烧头尾，有熏鸡、熏鸭子，有白斩鸡，宫保鸡丁、辣子鸡丁、三鲜丸子，有这个酱豆腐丸，有这个……等，干嘛嫌你嘴溜啊？是怎么着啊？怎么些菜撑死我是怎么着？不是，您不是您随便挑两样啊，捡您可口的，我们给您好好做，行不行？我呀，来干炸丸子，来四两酒，得您呢。待会儿您吃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比我还急呀？我这酒还没下去，你问饭干嘛啊？什么意思你？找打架啊？这位不是吃饭来的啊，就是为打架来的。得了，我给你拿去，我给你拿去。功夫不大，这炸丸子摆上来了。这位拿筷子夹一个，轻轻这么一咬，呵，您瞧他那样子啊，凶神恶煞，眉毛一皱，眼一瞪，嘴一撇，噗啊，过来！哎呦，掌柜的赶紧过来了。哎，先生，怎么您了？您买盐不要钱啊？不是，是不是有点咸？废话。我吃你盘炸丸子，我咳嗽三月，你给我看病是怎么着？不信你尝尝。您琢磨这跑堂的饭馆掌柜的不敢尝啊。不是，先生，您这个闲了，就这样吧，我们给您回回锅。废话，回回锅，回回锅那不更闲了吗？要么给您兑点汤。什么？干炸丸子兑汤，油炸小皮球怎么吃啊？啊，不是，那给您，怎么办？废话，换一个怎么办？那就换一个吧，那怎么办啊？换的丸子来了，他一边喝酒，哎，跑堂上的在旁边伺候着他，一瞧喝的也差不离了，一瞧这丸子也吃的可以了，再一过来，哎，先生，要不然给您添点酒？这位差点抬手就一嘴巴：“我喝那么多干嘛？你知道我多大量，我喝那么些干嘛啊？”不是，我给您预备点什么呀？炒肉丝、酸辣汤、四张家常饼，快点。哎，那时候不大，饼菜都来了，他这吃着喝着，跑堂的还是不敢走啊，怕他挑毛病啊。哎，瞧他吃的差不多了，这才离开，给他拿漱口水去了。可就在这会儿，跑堂那不是拿漱口水去了吗？哎，他一看旁边没人，一瞧这饼跟肉丝也吃完了，也饱了，一瞧啊，剩点酸辣汤，他伸手啪这么一抽，抄俩苍蝇，这饭馆也倒霉，因为过去这个北京这个卫生条件也不是太好，这饭馆里还居然还有苍蝇，还居然这俩苍蝇就飞到他的桌上去了，这不倒霉吗？他把苍蝇啊往酸辣汤里这么一甩，拿筷子这么一搅和，这苍蝇沉了底儿了。那个呢，往炒肉丝里啊这么一甩，伙计， 伙计，跑堂的那不是正给他预备漱口水呢吗？你瞧怎么又叫上了？哎哎，先生，您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你看这是什么？拿手这么一指这苍蝇。跑堂的一瞧，坏了，怎么呢？这叫苍蝇啊啊！这个麻烦可就大了，不但这顿饭钱算不下来，说不定还得挨顿打，要是报到卫生局，没准啊罚款、摘执照、停业三天，这都有可能。可这怎么办呢？他毕竟这是一个苍蝇啊。哎，跑堂的真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咱们明天再说。 音节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。听徐德亮演唱《北京小曲儿》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《徐徐道来话北京》，我是徐德亮。下边这个北京小曲儿了，咱们来听个，哎，这个传统的插曲儿叫《饽饽名》。饽饽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啊，满族人啊喜欢吃面食，哎，过去所有的面食都叫饽饽。东北农村常见的什么粘豆包啊，哎，粘火烧啊，驴打滚啊，哎，酥子叶饽饽啊。啊，什么年糕、打糕等等，大多数呢是黄米面食主料，用小豆馅儿蒸制而成。而在北京常见的什么年糕啊、麻花啊、薄脆啊、糖耳朵啊、排叉啊、馒头啊，也都叫饽饽。饺子，老北京人嘴里也叫饽饽。哎，子孙饽饽长寿面吗？据说这个煮饽饽就是煮饺子呀，起源于东汉时期。是医圣张仲景他创造的，一直到清朝这才有了饺子、水点心、哎、煮饽饽这种新的称谓。那么我唱这插曲叫饽饽名，这有意思了，它是用拟人的手法把这些个饽饽呀编成一个故事，哎，很具有生活气息，故事也不大一小故事，但是呢这里边名字都用上了。好了，最后啊，我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我演唱的插曲儿，叫《饽饽名》。三弦伴奏呢是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这里是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 和薄脆似通气的那二五眼昏花糖耳朵聋， 碳中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。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， 音乐、健康、教育、互动、聊天室，时时有我相伴。小说、相声、曲艺，各大榜单，个个不简单。听书、历史、评书，个性推荐，只为你喜欢。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下载好了吗？